在鸟鸣中起床，推窗便有花香扑面而来。早餐之后，在阳光暖和的抚慰当中，可以骑着车踏踏青，或者是陪伴父母就在这样的地方闲庭信步，亦或者陪伴着爸爸妈妈在湖畔坐下，绿草茵茵，天空湛蓝，吹着海风，是不是美似神仙呢？下一站可以陪伴父母去旅行的春季优美景致是婺源。我们经常说婺源美得不可方物，何不带着父母一起踏上心中的朝圣之地。春天的早晨，婺源阳光灿烂，微风飘飘，薄雾生成彩色的梦幻，晨雾笼罩的群山，依山傍水的村庄和金黄的油菜花显得静谧而又悠远，灰白色的民居与金黄色的天地交相辉映，这里就是婺源最迷人之处了。粉墙黛瓦的民居，袅袅升起的炊烟，瑰丽多姿的树木，静谧而又美丽的徽派山村，可以令人陶醉，令人痴迷，令人安静。若是深秋前往也是可以的，村庄前后有200多株连片生长的香枫树，深秋火红高大的红枫与白墙黑瓦的马头墙相映为一体，别具一格。也许父母的心脏不像年轻时那么有力，但美丽的景色一定会让他们欣喜。 Ya no estás más a mi lado, corazón.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. Y si ya no puedo verte,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. Siempre fuiste la Adorarte para mí fue religión Y en tus besos yo encontraba El amor que me brindaba El calor y la pasión Es la 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brá otro igualQue me hizo comprender todo el bien, todo el mal, que le dio luz a mi vida, apagándola después. Ay, qué noche tan oscura, sin tu amor no viviré. el calor y la pasión. Es la 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brá otro igual, que me hizo comprender todo el bien, todo el mal, que le dio luz a mi vida, apagándola después. Ay, qué noche tan oscura, sin tu amor no viviré.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我要为大家推送的节目内容就是带父母春季做一个旅游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探寻还有哪些地方更适合父母前往。那下面我要推荐的是台湾。那提到台湾呢，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名字的出处。台湾一名啊，其实源于现在台南安平的平埔族原住民西拉雅族的台窝湾社的社名，意思呢其实就是滨海之地。带父母去旅行，节奏一定要放缓，要适合他们的心力和体力。而在台湾，你可以随意捡起海滩的贝壳，光着脚踏着一望无际细软的沙滩，恣意地迎着清爽的海风，享受慵懒的阳光。而新鲜可口的海鲜大餐也会为你们的旅行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。台湾现在有九个国家级公园以及13处国家风景区，壮丽的海洋、高耸的山岳、多样的自然生态结构与独特的人文风情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美丽台湾。有了这样更多的人文和自然景观，相信旅行的节奏也可以慢慢放缓。谁说马尔代夫只属于年轻人？马尔代夫美景有口皆碑，而且我相信它也适合老年人。清澈的不可思议的海水，碧蓝的如同画卷的天空，一应俱全的酒店管理，贴心的中文服务，怎么会让爸妈不安心呢？做父母的只要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把自己呢托付给这一抹如天堂般的美景，烙上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就足够了。作为我们的父辈，可能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蜜月旅行，而这样湛蓝的海水与天空，全当是替爸爸送给妈妈的甜蜜旅行好了。马尔代夫的极致浪漫，是去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的。那么春季带父母去旅行，下一站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广西的桂林。桂林是著名的旅游城市，中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，而桂林境内的山水风光更是举世闻名，千百年来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世界上真的有比明信片还美丽的地方。能从桂林带回来的不仅仅有音乐、照片、感动，还有关于美的不可替代的回忆。在桂林闲散悠闲的生活，让很多到这里旅游的游客久久不想离去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也许在这里才能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。 Sedari dulu jadi perhatian insan. Musim kemarau tak seberapa airmu. Di musim hujan meluap sampai jauh.Itu perahu Riwayatnya dulu Kang pedagang selalu Naik itu perahu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就为大家盘点一下春季适合带父母出游的城市。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厦门、鼓浪屿。城在海上，海在城中，厦门一座风姿卓越的海上花园，四季如春，可以说是全国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。带着父母甚至是爷爷奶奶来厦门旅行，我想也都是可以的。在鼓浪屿上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，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，身心可以放松，这里的节奏也是舒缓的，特别适合老人家们的出行。另外呢，如果有体力的话，也可以带父母去爬一爬青城山。青城山和都江堰景区呢，在2007年被评为中国老年人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。青城山空气清新，非常适合老年人前来游玩。这里呢，每年还有老年精修养生节，在自然气息中颐养身心，体验深厚的道教和养生文化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。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今天呢，我们主要陪伴老人家们出行。老年人的腿脚呢，肯定是不如年轻人利索的，休闲的度假方式才最适合他们。而凤凰古城呢，主要是玩水、游故居、园林居多，避免了攀登之劳。一来可以去看一看古旧错落的吊脚楼、老城墙脚下的旋转水车、轻轻匆匆的沱江水，二来呢，也可以拿着五彩缤纷的许愿灯，去放一个河灯许心愿，代替老人家祈求全家的幸福安康。如果父母是属于对历史文化十分感兴趣的知识派的人，当然可以带领他们去游览西安。西安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，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积淀深厚。西安周围有120多座帝王陵墓，有着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誉，而兵马俑坑呢，则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。古城墙也是至今世界上保存着最完整、规模最宏伟的古城墙建筑遗址了。最后，如果父母喜欢海滨度假，还不想出国，当然可以选择三亚或者是北海。三亚呢，是我国唯一的一处地处浓厚热带海洋性气候的城市。那么据统计，三亚每立方厘米空气中含有1000个氟氧离子，可谓是天然氧吧，空气质量全国第一，世界第二。